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穆彰阿把义山和广东大吏们的奏折夹片放在奏事盒子里，送入了养心殿。道光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酉时二刻，大字鸣钟叮咚一声，军机处散班了。潘世恩和王鼎按时回家，只剩穆彰阿一人值夜。他坐在炕机旁，批阅各省奏报的匪乱、赈济、库银、借经等事宜。大太监张尔汉来了，朝门里看了一眼，猫着腰进去，屈向勾背道：“ 穆中堂，皇上传您。” 穆彰阿放下笔，下炕塌了靴子，跟在张尔汉后面朝养心殿走去。道光帝光着个脑袋，盘腿坐在炕机旁写字儿。见穆彰阿进来了，一摆手：“免礼。”说罢伸出双腿要下炕，张尔汉赶紧俯下身子给万岁爷穿鞋。穆彰阿道：“皇上，天快黑了，您还在勤政啊？”道光这才注意到天色：“哦，是快黑了，点灯。”张尔汉点了两盏八宝莲花灯。道光对张尔汉说：“穆中堂今晚当值，你叫御膳房多烧一道菜，啊，再加一碗米酒，朕要和穆中堂一块用膳。” 这， 张尔汉瞎着腰退出东暖阁。道光用指甲搔了搔头皮：“朕有点纳闷啊，朕三令五申不得与逆夷通商。琦善在广州时替逆夷传话，恳请通商。杨芳到广州后也带逆夷恳请通商，义山到广州后依然带逆夷恳请通商，说应以紧要求偿还商欠，唯有准其通商才能了结战事。哼，朕派他是敬逆的，不是扶远的。打了胜仗固然可喜，却又回到通商的老路上。你说这是蹊跷不蹊跷？”穆彰阿颔首道：“啊，皇上，是有点蹊跷啊。义山离京前反对通商，信誓旦旦要把逆夷悉数歼灭。龙文离京前也说闭关锁国，利于国事，可到了广州却也变卦了。 道光用拳头轻轻捶着膝盖，眼神里含着苦闷和迷茫。真想不明白，这通商怎么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穆彰阿说：“皇上，奴才的见识是，既然琦善、杨芳、义山和齐贡都有恢复通商之意，朝廷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今天下午，奴才与潘王二位阁老议过此事，应以手段蛮横，先取舟山，再攻沙角和虎门，还兵临广州，但每次都取而奉还。如此看来，逆以所求无非是通商，像现在这样大动干戈，反复折腾，他们也不一定划算。这次逆以降低了条件，不提割让海岛，不提增开通商口岸，只索要600万商欠。潘王二位阁老也认为，朝廷可以借机收手。这笔钱数额虽大，但不由朝廷出，由13行分年代还。道光说：“要是逆夷的所求仅止于此，朕也有心退让一步。但逆夷还占着香港呢。”义山对收复香港可是只字未提啊。啊，想必义大将军有难言之隐吧。香港与大陆隔岸相望，收复香港需要外海水师。广东水师被摧毁之后，重建需要时日啊。水上作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香港又乃弹丸之地，据齐贡和宜良奏报，逆夷在岛上修了环岛裙带路和疗房，诱使内地商家前去贸易啊。他们二人颁下县令，严禁商家去香港贸易。日久天长，应以销货不便，未必久居。只要他们不再猖獗，不妨让他们暂时寄居吧。道光的目光里透着困惑。你们三个军机大臣都主张就此歇手吗？穆彰阿颔首道：“皇上，佛说天下事犹多缺陷，患区难得免无常啊。朝廷的事与民间的事大同小异，有时也会吃亏，退让三分不一定就有害。对于太费力的事，模糊办理也是一法呀。”道光站起身来，在水墨砖上踱起了步子。广东疫情成了朕的心病啊。朕是独挑天下大梁，你是赞香，不挑大梁不知其中滋味啊。2年多来，朕先后派往广东2个钦差大臣，一个靖逆将军，2个参赞，换了3任总督，却不能将逆夷悉数歼灭。义山打了胜仗，是小胜，朕并不满意。朕把他们的会衔奏折读了2遍，眼瞅着有粉饰有虚夸，却不能不委屈迁就。你就是换一拨人，也不一定能比他们干得好。说不准还会左右勾连，上下联手，瞒天瞒地瞒朝廷瞒朕，瞒得你两眼昏蒙。道光深感到国家太大，自己力不从心，不得不独自吞下一枚艰涩的苦果。穆彰阿说：“皇上，这俗话说，水大漫不过船，手大遮不住天哪。义山和广东大吏们就是胆子再大，也不敢欺蒙朝廷啊。应夷性同犬羊，不值得与之计较。本朝已经宣誓兵威，急于惩创，不妨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这仗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呀。”道光是守财皇帝，偏于惩罚，吝于恩赏。义山要求褒奖556名有功人员，朕着实神劳心疲，不想跟他拧麻花。在朕看来， 在战场上死去的人才是佼佼者，剩下的都是些无能之辈。但是请功邀赏的往往都是活下来的人。穆彰阿觉得道光这话有点好笑，但也不敢辩驳。皇上，一场胜仗打下来总得有所恩赏啊，就算剩下的人都是无能之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道光指着炕几上的有功人员名录道，一山在捐资驻军名录里把行商武少荣和武元松放在首位。十几年前朕派兵平息张格尔叛乱，武家人捐资20万，朕亲笔为他家的大宅院题写了忠义之家的匾额。武家人依然秉承忠义家风，他们才是真正应该褒奖的。穆彰阿读过有功人员名录，一山的奏报上是这么写的，举人武重耀，就是武少荣，捐色河道银10000余两，捐修炮台银30000两，又另捐助12000斤大炮10尊，缴银30000余两，共计捐银70000余两，拟请赏带花翎以郎中急用。内阁中书武元松捐修炮台战船银70000两，拟请赏带花翎以员外郎急用。道光对这种褒扬最是满意，武家人捐资巨万，一山建议将武少荣晋升为五品郎中，武元松晋升为从五品员外郎，赏顶戴花翎。郎中和员外郎都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两根花翎是价值几个大铜子的孔雀羽毛，这相当于给立功将士颁发巴图鲁勇号。对朝廷来说，用荣誉换取臣民的忠心，用虚衔换取商人的巨款，那再划算不过了。道光的眉头稍微舒展，13行累年积欠达数百万之巨，要不是兵祸连天，本应照旧例予以严惩，考虑到行商的确疲乏，暂时免一其罪吧。武家人不愧是本朝的忠义之士，每当国家有难都慷慨解囊啊，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就照一山所请，武少荣以郎中急用，武元松以员外郎急用，赏顶戴花翎。其他出力文武员便也应酌加恩赏，但不能大赏，只能小赏。你叫内务府把上个月苏州造办处送来的如意扳指荷包赏给他们也就行了。这道光背着双手踱了几步。哦，对了，仗打完了不能只奖不罚。邓廷桢屡任两广总督多年，懈惰因循，办理军务不加整顿，拦江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死之殊堪痛恨。林则徐办理广东事件身负委任，挑起偏信则有攸归，此二人不惩办不足以彰显国法之平，着将他二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另外两江总督伊犁部也不能免责。穆彰阿这心头微微一动，抬头看着道光，他想问伊犁部有何罪呀？但刚吐出个一字，就被道光冷厉的目光给挡回去了，那余音都断在舌尖上了。道光切齿道，朕三令五申要他渡海作战，全歼丑夷，可他却按兵不动，做事逆夷，划脚南逃，驰援广州，致使广州局势复杂万端。据接替他的御签密折揭发，伊犁部豢养了一个叫张喜的人，此人行为不规，收受夷人礼物，着把他和伊犁部一并押送京师审讯。封疆大吏的加密奏折必须直报皇上，军机大臣不得拆阅。穆彰阿知道御签有密折发给皇上，却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什么，听皇上这么一说才知道御签又告了伊犁部一状。 道光重新坐在炕沿上。既然岳胜贻误大定，沿海七省即可着撤兵员，以节米费。明日你与潘阁老、王阁老一议，拿出一个撤兵章程来。 这 义律明白告诉义山等广东大吏，英军将择地另战。义山等六大官县却用岳胜贻误大定的六字哑谜把朝廷给蒙了，致使皇帝和军机处做出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决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英军在广州北面的四座炮台驻扎了七天，附近的沼泽稻田不断散发出可怕的瘴气，四周全是心怀敌意的大清子民啊。骄阳暴雨，热气冷流，成群的蚊锐轮番折磨着英军，有人染上了痢疾和间歇性热病。军医发出警告，疟疾和热病一旦扩散，军队就会瘫痪，死亡率高达 10%-20%， 情况十分紧急。当广东官县交出最后100万赎城费后，郭富和辛好事果断下达了撤退令。在撤退过程中，数千官兵拥挤在狭小的船舱内，大大增加了传染的机会。当他们回到香港时，疫情已如火如荼，势不可挡。2/3的官兵相继病倒啊，马德拉斯第37团的疫情最为严重，600多官兵中仅有100人能勉强执勤。紧接着，坏疽病不期而至，伤兵们的伤口红肿，无法愈合，感受到胀裂式的剧痛。几天之后，伤口变成紫黑色，出现了暗红的水泡，流出恶臭的体液。有人不小心划破了皮肤，立即感染了破伤风，头昏脑胀，浑身乏力，咀嚼无力，面唇青紫。当病情发作的时候，病号的躯干、四肢和肘弯处因为肌肉痉挛而扭曲成难看的弓形，呼吸都骤停了。被疫病折磨得半死的士兵们不断呻吟，不时发出撕心扯肉的惨叫。如此可怕的景象令野战医院形同地狱，最勇敢的士兵也开始厌战思乡了。疫情从军队扩散到民间，澳门的居民紧张起来，病人从数十人扩大到数百人，进而扩大到数千人。圣保罗大教堂开始接纳死魂灵，神父们天天为死去的葡萄牙人做临终大弥撒，一声接一声地敲响着丧钟。普济禅院内香烟缭绕，和尚们敲着木鱼为死去的中国人设斋念经，超度亡灵。疫病殃及到辛好事爵士了，这位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的代理舰队司令突然遭到死神的重击，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历时6天。维多利亚湾内的所有冰船降下了半旗，大烟片商贩詹姆斯·殷义士也病倒了，他在病榻上苟延残喘7-8天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查理·义律也病倒了，他躺在家中昏昏沉沉，时而发烧，时而发冷，没有人知道他能否熬过这场生死大劫。英军竟然在战场之外瘫痪了。义律原计划5月中旬或者下旬攻打厦门，疫情打乱了英军的计划。清军那边的状况同样糟糕，广东天气炎热，空气湿蒸，酷暑骄阳与雷鸣电闪交织， 便兵们经不起上吟下诗的折磨，病得东倒西歪。参赞大臣杨芳和龙文日夜操劳，心血苦耗，相继病倒。杨芳久经沙场，是个命大的人，幸运地活下来了。龙文却经不起折腾，一命呜呼，成为死于疫情的最高官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经过调查、取证和审讯后，终于要给琦善定罪了。审判琦善的阵容空前盛大，除了督察院、大理寺和刑部的主官外，睿亲王、肃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参加了，真可谓济济一堂，气象庄严。就王鼎一个人没到，他因为黄河决口去河南了。主持会议的是睿亲王仁寿，仁寿30多岁，风华正茂，对刑名律例颇有研究，道光要他分管司法。诸王大臣们绷着个脸面围坐在一张大条案旁，条案上堆有厚厚的卷宗，一尺多厚啊，不仅有审问琦善的记录，还有审讯鲍鹏和白韩章的记录，此外还有广东巡抚宜良的证词，山东巡抚脱魂部对鲍鹏来历的说明，两广总督齐贡的调查结果。这些东西大家都翻阅过，有的被翻阅过多次。睿亲王说，粤省一物大定，举国扼首称庆，边信总算是结束了，现在是论功过定是非的时候，该惩处的要惩处，该褒奖的要褒奖。琦善过了两堂，鲍鹏和白韩章审了3次，刑部给他们拟了罪名，请诸位议议看合适与否。阿中堂，你给大家说一说吧。刑部尚书阿乐清阿说， 我与刑部的司官们合议后提出如下建议，请诸位大人定验。大姑会谈乃是皇上允准，不能作为议罪的依据，但皇上下令停止应议贸易，不准增开通商口岸，不准付起烟价，不准与逆夷交涉，唯以武力讨伐，琦善却抗旨不遵。他不仅接受夷人的禀帖，还张皇欺世，持备损威。他为之擅权，与夷酋义律在莲花港会面，私议草约，依照大清律中守备不赦、失陷城寨者斩监后的苛条，刑部拟定绞监后。另有琦善随员鲍鹏，本系前都臣林则徐通缉之逃犯，拟发配新疆，欲赦不赦。山东潍县知县昭子雍荐举鲍鹏滥保匪人，贻误国家大事，给予免职处分。另有随行五遍直隶守备白韩章，无罪释放，返回直隶本任。此役请诸位王公大臣定案。 潍县知县昭子雍和守备白韩章官位较低，鲍鹏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对他们的处置没有异议，但如何给琦善定罪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给琦善定罪出现了怎样的意见分歧？道光收到了一封密字奏折，这奏折里写了些什么让道光大惊失色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